幸福。一个忍受寂寞的人，明天还能不能面对无尽的孤独？其实我真的很在乎，不愿意夜夜用麦子来弥补。一个隐藏伤痛的人， 见你。

去，将它无痕迹，所有快乐悲伤，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，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，不愿再承受，要把你忘记，不愿再承受，我把你忘记，你会看见的，把你忘记。 我想要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一个抱抱，我不要再想你，不要再爱你，生命中不曾有你。 想小提琴。

多，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知心是不能比较的，你的情深无法否认，我的爱呢，真的爱都不容易受，成熟的人谁说已经不怕痛，爱人是不能够让的，你的天真假我不知该怎么说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，我们一样有最脆弱的灵魂，世间男子已经太会伤人，你怎么忍心再给我伤痕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，我们一样为爱颠簸在红尘，飘忽情缘总是太作弄人，我满怀委屈却提不起恨，可以爱的人那么多，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是不能比较的，你的情深无法否认，我的爱呢，真的爱都容易受，成熟的人谁说一定不怕痛，爱人是不能够让的，你的天真叫我不知该怎么说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，我们一样有最脆弱的灵魂，世间男子已经太会伤人，你怎么忍心再给我伤痕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，我们一样为爱颠簸在红尘，漂泊情缘总是太作弄人，我满怀委屈却提不起恨， 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，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 好像鸟儿天使

Metropolitan. Yeah.